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有一天下着小雨，樊素走到了一家丧葬用品专卖店的门前。樊素问老板说， 哎，老板啊，现在这个最时兴的呀是买这个苹果手机啊。 对， 你要不要？您这儿有吗？ 你不是自己用吧？ 我呢是准备烧 到我这儿来买东西的，从来没有人给自己用的。 我烧给我祖先用，您这儿有吗？ 哦、你要 现在最流行这个 最流行的苹果五凤，当然有了。你看这个比一般的五凤还要大号一点。特别适合燃烧。 哦、这个纸的 iPhone 在内地要卖多少钱呢？ 纸的 iPhone 这个价格呢，比真 iPhone 便宜一半。 是吗？那个多少钱一个？ 2000块好了。 哇，2000块， 真的， 2000块一个纸的，一烧就没了。 你知道这个2000块的这个纸 iPhone 啊，还送你一个防潮套。 防潮？为什么要防潮？ 你知道地底下很潮的。所以说一般的 iPhone 下去了以后马上就会受到这个潮湿的干扰，所以一定要送你一个 防潮套。哦，这个说的对。哎，那还有充电器卖吗？就干脆买一整套吧。 对，还有充电器。哎，最重要的是你的这个你要烧的这位祖先他会不会用 iPhone 啊？ 哦，他其实挺潮的，不过没关系，咱们这个乔布斯教主都已经在地下了，我觉得他应该会教会他 啊， 要不然您去教教，哎，这倒不必了。 还有最重要的是，现在你知道出了新交规之后 啊， 我听说地下的这个交规也改了， 所以呢， 我建议你再买，再添个500块钱，再买一个蓝牙耳机。 得，那个蓝牙耳机我要一个，苹果手机我再要一个，充电器我再要一个，加起来多少钱？ 加起来5000块钱， 5000块就刚好够得上我刚买的那个 iPhone 5了，那个现货了电子版。 而且现在淘宝上还有带人扫墓的，我还可以请人帮你代烧过去，你觉得这怎么样？ 你确实听到这个觉得是买那个丧葬的这些东西是暴利行业的。你看现在有人说富士康，你看都那个行情没以前好了，苹果公司也是股价下挫了，有人就说了干脆让他们转型算了，就做另一个世界的生意，这个赚的比现实世界要多。 清明时节雨纷纷啊，这个今年一到这个扫墓的时候啊，就觉得每年这个丧葬用品又更新了不少。在超级女生火的那两年的时候，出现了这个各种偶像的这个人偶啊。那这两年这个 iPhone 也是不断的升级换代，以前还担心啊这个仙人不会用手机，后来哎想到乔教主已经先走一步，这样的话这个地底下就不愁没有人会不会用这个五凤的这个手机。 听说现在除了烧这个苹果，除了烧最时兴的电子产品，还会烧小三儿，烧这个二房、三房， 是 就你能想得到的，他现实里面没有的，或者现实里面享受正酣的，但是人走了，一样的，就是中国人叫做所谓的视死如生嘛，就是视就是事后那个事情的事，要你伺候你呢，在那个现实里面你受到什么样的待遇，这个在地底下呢，一定是不能亏待自己了。 没错， 我想这好像是呢。是子孙自己在安慰自己，自己缺什么他就笑什么给他们的祖先。 他是你，他是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子孙觉得自己就是好比，如果我缺一个 iPhone 的这个手机，所以说我才烧一个给这个祖先。 他们好像在想象，就是我自己缺什么，我希望得到什么，他就笑什么给他们。 所以那些烧小三的都是自己比较花心的。 对呀，很奇怪，就是以前没有消解这些东西了，对吗？ 而且你说你买的时候吧，你又不好跟平常跟人家砍价，是吧？你看刚才比如说我买一个充电器，他说500就500， 对。 然后你还不能说那个他会噎你，他说 不可以减价的， 他说你充电器还有这个什么配套维修的你不买，要不然你自己给他修去什么的，他给你噎的你半死。我还看到香港人什么殡仪馆什么的周围做那些生意，他说买一个花圈还是买一个那种装骨灰的什么东西，他说你不能说他开价1万可能。就1万你买下来了，你不能说那我买一个这个骨灰盒你送我两个花圈呗，你又不会这么说是吧？你看这 送我两个花圈。 我想问一下，就是在香港呢，就是这个至少的这个比方说对方开什么价钱，我们就 给什么价钱，因为大家都认为这个东西不应该去讲价的。那是在国内有没有讲价的这个东西？ 我好像没有听说过 有 人在这个方面会讲价的， 就是人家开多少你就给多少。 所以这个每年到了这个清明节的时候啊，这个生意都好得不得了。 嗯， 那今年又出现了一个刚刚我提到说带人扫墓的这个行业， 好像生意不太好。 哎，带人扫墓生意不太好，这个不同于一般的这个丧葬用品的这个情况啊，带人扫墓我刚刚去淘宝上搜了一下，哎，真的有啊。这个从我看哪儿都有，从广西啊、重庆啊、天津啊，然后这个全国各地基本上都有。然后价钱呢，从300多块钱到1000块钱不等。 嗯，跟普通的出卖时间有什么分别？ 出什么？出卖时 间？出卖时间 啊，就是带人跑腿嘛。 对啊，对啊。 他这关键是啊，有一个就是说扫墓嘛，有人就不知道你扫到底扫了，你收了钱，你不知道扫了没有，所以呢，他会有一个自我的服务承诺。他说我的员工啊，都是这个仪表端正，而且呢。都是男生呢，都要这个穿西装打领带，深色西装，这个黑色领带，这个庄严肃穆。然后到那边呢以后呢，要这个比如说焚香啊之类的，而且一定要拍照留证，拍照留念，然后最后把照片这个交回给这个委托人，这样才算完事儿。所以他都有拍照的这么一个环节。 你说这个扫墓的方式听着也挺时髦的哈，感觉跟以前这个一定要是。子孙后代，你说一年一度也好，清明节你要回到那个祖先的墓地门前扫墓，确实听起来方式是很创新的。但是呢，我们中国人一个这个选择所谓的入土为安嘛，你说选择安葬的一个方式就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就说回你们杭州啊，前两天有个新闻，就有那些房产中介啊，是阴宅的中介，就带大家去看，带大家去看那些陵园。然后你说，哎呀，我们这边是这个风和院。隔壁呢有这个幽菊院、蕙兰院，哇，还有什么香樟院？你看听着觉得你是不是都想住进去的感觉？ 那 现在卖到 多少钱 了？最便宜的呢是这个3万块钱，然后就10万块，还有将近上百万的，还有几个墓穴是连在一起的，整个一个家族的，那就好几百万块钱了。你说现在呢？但是杭州也听说有些，比如说这个公墓啊，公墓就很便宜，可能 对， 但是便宜的又没人去，大家就想住的那种香樟院、什么幽兰院里面，听着也好听，但是环境也比较优雅，但是那边呢就很气派，钱就特别特别的贵。 我是知道，就是你几百万你买这个墓地过来，那会不会在 值不值得哈？ 3-5年之后就是征服这真地的话，那怎么办？ 但我就听说这个你买下来之后呢，还不是永久这个所有，你还得续租，你知道吗？ 对对对 就把它租下来。 哎，这个续租是我听说，就是说这个一年一度的为什么清明节要扫墓？扫墓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去给墓地续租，你知道吧？不然我没事，你平时不会往公墓跑。对吧？所以就是一年一度这个赶上清明节呢，你去扫墓的时候顺便就把管理费交一下，不然的话呢，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发欠费通知单啊， 就跟活人一样。 这个小信封 怎么办？ 小信封就算 把你挖出来了难道？ 好了，三立换新闻，我们今天说的是这个清明节啊，不知道大家在过去的这个清明节都有什么样的这个上坟，或者说香港叫拜山呢啊，或者有的地方叫 拜 神啊。不管是你叫他什么名字，反正清明时节雨纷纷啊，这个清明扫墓祭拜先人，这是所有华人都会做的这么一件事情。但是呢，你看这个墓地啊，它跟房地产都挂在一起，然后现在烧的这个东西啊，也是反映我们每天的这个现实生活，因此总是有更多有意思的东西在不断的涌现。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了。好，休息一会儿，三 D 话新闻待会儿继续。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阿森。 哎，现在香港的天气是18度，相对湿度79%啊。我们来更新一下今天跟大家健康有关的状况啊。那么这个大家最近一直都有听说，禽流感，也就是 H7N9 这个病毒呢，截至昨天夜里的这个零时啊，国家卫生计生委共收到21例人感染。 这个 H7N9 禽流感的确诊病例报告，其中上海有10例，江苏6例，安徽2例，浙江有3例啊，一共是有6人死亡，其中上海有4人，浙江有2人。但是呢，有一个消息，可能目前来说，可能对大家来说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让大家放松一点的消息。这个禽流感它目前没有发现是人传人，那所有的这个感染的病例都还是从禽类传播到人的身上。那大家知道，如果一旦出现人传人了之后呢，这就有可能变成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流行的疾病。因此呢，我们今天全媒体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跟大家的最近关注的这个禽流感的疫情有关了。那有人就是建议呢，在面对这样的比较有威胁性重大的疫情面前呢，是不是应该对于这些禽流感的患者确诊的病患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呢？那你的看法是什么？那有的人觉得哎，好像没有这个必要啊，好像没有必要，这个目前这个事儿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有的人也觉得呢，这个防患于未然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来听听你的意见啊，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听众呢可以拨打18723346，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的 APP， 找到正在直播的凤凰 eRadio 3D 话新闻。那么在12点半之后，请打起电话来发表你的观点。那其实我们看到最新的新闻报道呢，是南京他确认的第一例的患者呢，他当时花钱就为了治病已经花了10万块钱，而且是打算去卖房凑钱，所以他的地址也是被曝光了，之后也是给他自己带来很多困扰。 是， 而且是看到有一位病危的那个安徽的患者，他已经为了治病是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所以说其实在10年前非典来的时候，当时大家就已经会考虑说需不需要用这个公共的支出来预防这些重大病情的一些治疗。当时我们是看到新闻是有非典患者为了治病是花了上100万的这个积蓄，所以你会觉得哇，这是一个这么重大疫情，而且是对公共的卫生是有这么大影响的话，是不是需要公共的财政做主要的支出呢？ 这个我相信其实真的在面对这样的疫情的时候啊，那个公共的资源支出也是体现了一种，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道德要求了。这个毕竟是一个就是关乎全民健康的这么一件事情。那但是问题是现在这件事情呢，可以说要把它跟当年的非典相提并论呢，也有专家就站出来说恐怕有一点过于夸大啊。那但是接下来会怎么发展目前还很难判断，因此我们有必要做出一些未雨绸缪的一些判断了。那还是刚才的这个话题，你认为公共的医疗应该为现在的这些禽流感的患者，或者说这些 H7N9 有的可能只是疑似的这个病患他在进行诊疗的这样的一些费用，应不应该由公共的资源来承担？欢迎打进电话来发表你的看法。好，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在清明节啊，大家这个每年上坟啊扫墓的习俗都是在发生悄悄的这个变化。我就看到一条台湾的新闻啊，今年说在台湾扫墓，在台湾有桃园县有一个客家人啊，这个客家人叶氏，姓叶的一家人，今年回来扫墓有多少人？8000人回来扫墓。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这个 就是 你看这个人如其名，叶家，叶家开枝散叶吧，开枝散叶，说全是。世界啊，从在台湾本地的，那这在东南亚的，还有这个远在南美巴西的，互相之间呢现在聚到一起已经基本上不认识了。但是8000个人就回来，他们在这个台湾桃园有一个夜市宗祠嘛，有个宗祠，哇，8000人回来，说这个8000人这个规模已经大到说当地的小商小贩都出动了，专门为这个大家这个扫墓的这个活动开始摆摊设点了。我经常想这样一种感觉啊，真是恐怕以后真的是会越来越少了。因为你看这个大陆现在计划生育了吧， 对， 计划生育了，我就觉得我这个认识我叫得出名字来的这个亲戚也是越来越少了，以后恐怕人数也越来越少了。 对， 以后这样就一大家子是个这种家族性质的扫墓越来越少。 对啊，其实我记得我在香港，这就是香港呢，我小时候10岁的时候，我比较多看到就是清明节就是比较大的一些家庭去扫墓，就是有10多人啊，就是情况是比较普遍的。但是最近几年呢，就是大多数都是3到5个人，就是 比较小家庭的一些扫墓的情况、我想呢就是香港没有计划生育，但是香港人自己因为生活的、生活的压力只有一两个孩子、那家庭的数目也在减小了。 其实我每年也差不多，我这两年吧都差不多清明节前后回到家、但是我会感觉传统在慢慢的消失，我觉得哎好像好多原因哈、但我觉得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懒，你知道吗？真的是因为懒、就我以前我记得过年的时候还小的时候呢，当时呢爸爸妈妈会揪着你起床，就必须得这个 烧香磕头， 六点差不多那个刚天亮的时候、他就会杀鸡，还要去那个专门去墓地上杀，你知道吗、他说作为敬献祖先的，而且一定要起早，是大家拼着谁起得更早、但现在当你越来越长大、你就人越来越懒之后呢、就爸妈也不会去管你说非得把你揪起来要干嘛的、所以你会看到我就每年回家扫墓的时间回得越来越晚，而且人越来越少，也是懒了。但是呢就有另外一个好处在哪，你还会觉得是有传统是传承在那的，就比如说我一些亲戚的弟弟妹妹他们有生小孩了、就带着他们的小孩去我们祖先面前再去那个敬献啊，去表达你的一些哀思，他们会把那些我们会放那些黄酒，就撒到那个墓地面前嘛、就你会告诉他哎，你一步一步要怎么做，你第一步你要那个点香、要放那些什么纸钱，然后要哪些食物是可以放到墓地去扫的、就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哦，几代人就穿越古今的几代人是大家串在一起的、还是有那个感觉， 仪式把大家连接在一起的。 但是你说香港的时候，香港我不知道那个传统跟内地又很有区别、我以前是听香港的朋友他们去沙田，不是外面有个什么佛山什么的，就放了很多香港人那个骨灰龛嘛。 对， 就他们那种哇，我其实我也去过那，就密密麻麻的那种、一格一格一小格的，哇，我觉得香港人如果你真的是从传统角度来说，我有时候我说你们在那敬拜的时候你知道你拜的是谁吗？就特别远，知道吗？就各种信的 一炷 香，所以他们 对呀、你不知道拜的是谁，我说 他们应该是排队一次一个人才不会论拜。 香港人那个传统如果是有一点点说毁掉的感觉是因为太挤了， 对对对， 或者是因为你 地上挤地下也很挤、 你也买不到那个几百万的墓穴，香港人真的要买一个墓地的话真的要花几百万吧，哈森。 对啊，其实凡叔、你刚才说那个扫墓，就是我们去拜那些先人的那个情况、我先告诉你，就是在过去那个清明节我也有去扫墓去拜山，白山呢广东话。那只是因为那个骨灰龛真的很窄，就是如果你一个家庭四到五个人一起去 烧 香的鞠躬， 对对对，鞠躬的时候你就很难去确定你就是跟哪一个先人在鞠躬，因为那个空间实在太挤了， 就这么一个小格。 对啊，还有那个骨灰龛是两边的，你前面也有后面也有，那你要鞠躬的时候 你屁股会撞到别人， 对对，你要告诉后面的那一排的人啊，可不可以塞一点空气给我， 对对对， 让我们这家人去鞠躬，就是香港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 太可怜 就是香港人活人住的地方也是很窄，就是仙人住的也是很窄。 是， 但是呢凡叔你刚才问我就是在香港那个墓地的价钱、我可以告诉你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听说过就是几百万块一个小的墓地，但是还没有人放出来， 而且我觉得是我生前我还没买得起房子呢，我还没到那个闲心和闲钱去考虑死后的事儿，可能 真是。 对，但是墓地之外的骨灰龛的一些数字我还是可以提供给你一些听一听、就是政府的那个骨灰龛的这个收费就介乎就是2800到4000块一个，但是呢一般的市民要轮候三年，这是跟活人轮候公务一样， 真的 你得坚持住这三年之内一定要活着。 这三年之间呢就是那些先人的骨灰要放在哪里，就要暂存到那些私人的那个公司，就是 私人公司， 私人的我不晓得怎么叫那个放那个骨灰之内的东西吧， 即存包处， 暂存 啊，暂存 处。到你轮候到的时候，你 就 可以。 大概我提醒你，我可能这几年我就不来了，你要我预个地方。 就好像我们租的屋去住 哦，你在可以买到楼之前，你先租个地方。 对对对对，还有，但是我再告诉你，这私人的骨灰龛的那个费用，就介乎这就5万到50万，就是说骨灰龛，但是你说冒。 目的的，我肯定不能提供给你。 5万到50万这是永久的吗？ 5万到50万 是永久， 好像都不是， 是还是 让我看一看， 因为我知道，我知道国内的这个公墓是一租租20年的，你到、哦、到时候得续租的，哦、所以我也一直在想，万一真的。这个断租了以后怎 么办呢？对，所以你看、啊、现在香港人我们会听说过海葬是吧， 嗯，对， 不过现在 靠海 嘛，对对对、嗯、但是在内地呢现在也听说上海有800块钱那个 撒浆嘛， 对啊，撒浆啊， 对对对对对， 树葬啊，花葬，海葬，壁葬，这都是所谓的，对，就是撒到墙壁底下了，我猜，我顾名思义，我没 有 去去查 太空葬 他会觉得哎，那个又比较环保、嗯、就是、 啊、对， 他们叫的好听叫做生态 对 丧葬、嗯、然后又会帮你省很多钱， 对， 但是在内地现在就这些是门庭冷落的，基本很少人去选择 那样的 方式。 因为很直接的一个问题，你海葬了以后你之后找不到祭拜的地方吧， 关键是觉得我这样死的不体面吧、啊、你说我的那个 先而有之，对，你 找 不到， 找 你找不到祭祀的地方，就好像我说的台湾的、嗯、台湾这家人，他好像他有一个祠堂在嘛、 嗯、 他或者他有个祖坟在那边嘛、嗯、所以说、嗯、我到了这个清明节过年过节的时候大家回来都有这么一个地方可以认、 嗯啊、 那你比如说我黄浦江里撒就是黄浦江这么长一条，你到时候我这么多人到哪里去呢、嗯、 那你就是在江边去悼念一下就 OK 了。 但是那个树葬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嗯、他会你他会你 对树葬有棵树嘛，对吧，树是不会挪的、 哦、树 在一个树，然后还给你立个牌，可以弄得挺漂漂亮亮，但是也是很少人去问津、嗯、就跟中国人那个传统的概念没有关系的、 哎、对，你们刚才谈到海葬， 但 是、 哎、我插一句啊、嗯、这个樊素说这个传统观念强啊、嗯、我觉得不一定，你看在房价的压力前、嗯、这个人都可以逼离婚啊，你现在你让你、 哎、真的 去救科室有什么了不起 的 呢？ 所以真 的 内地的空间要逼到像香港人这样，香港人海葬 我相信 啊, 对啊，没有内地人那么压力大，因为没办法挤嘛、 对对对对， 是吧， 就是最近几年就是 香港可以葬到深圳去， 政府的 有那前两年去世那个著名的女星叫迪娜吧， 啊，迪娜 很传奇、 啊、 我记得她是葬到深圳的、 啊、 所以她有很大一片墓园。 现在因为香港的那个骨灰坑那个、嗯、跟那个土葬的墓地那个价格那么贵、 嗯、 所以呢最近几年就比较多人接受就是海葬的东西、 嗯、 就是以前呢政府每年只有3轮这个船载着不同的骨灰去海葬、 哦、 现在加到4个、 哦、 4个船，然后下年可能再加一点、 okay、 还有呢就是其实现在政府也有一些宣传片就是鼓励大家去参考一下，就是海葬比较环保的一个做法、 嗯、下次可以有机会问一问这个海葬这个家属啊，海葬的家属、 嗯、 他们这个清明节的时候他们怎么拜山呢，对不对， 这个东西其实之前我看过港台有一些访问、 啊、 他们的家人好像说就是海葬之后呢，如果他们要悼念他们的先人、 嗯、 他们走在海边跟他说几句话 就 OK、 就是哦、这种很浪漫的感觉啊，全世界你可以想象， 对对对， 全世界这个海洋大部分是相通的嘛我只要站在任何的一片海边哈、啊，我都是相当于站 的、哎、你刚才讲、有人去那个做专职的去扫墓一个服务，但是也有人专门说我清明节回不了家，我也回不了那个祖先的墓地上、 啊、 我去网上点灯、 嗯、 那其实我觉得意义是相通的嘛、嗯、都是一种象征性的，就觉得只要是你有那份心啊，表达了爱思，就不管你在身在何处，或者是你葬在何处、 嗯、 都觉得到了那个时节的时候我有这么一份表达就已经够了。 哎，这个就跟这个 是看你生前怎么对待你的祖先吧 这倒是， 是不是 这个就像这个香港、嗯、我这电影里面看的啊，这个说是这个比如说参加这个追悼会、 嗯、 追悼会然后亲朋好友走了以后，哎，这个不能说谢谢，要说有心有 心 啊，有心、 嗯、 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有心这两个字啊真的是体现在很多这种清明节的这个活动里面，关键是要有心、 嗯、 啊！这个小其实这个最后的形式多种多样，不可能是不管是在这个树里面啊、墙壁里面啊， 嗯、 还是这个小格子间里面，还是在海里面、啊，哎，关键是要有心。好，三点话新闻、嗯，我们今天说的是这个清明节，哎，大家各种不同的习惯啊，还有不同的这个做法。休息会儿，待会儿继续。 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沈。 清明节刚刚过去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在清明节当中发生有趣的事情。一说到这个，每年清明节都会有新闻报道说这个墓地是越来越贵啊，死也死不起啦。这个坟啊，这以前有房哥房姐，现在坟都有坟爷，哎，这个坟爷非常厉害。这个眼光，哎，但是在香港啊，这个你别看这个香港人有的时候有一些忌讳很多，但是投资坟地，哎，投资坟地，我在香港是真的有听说的。这个投资坟地也在感觉在大家操作起来跟投资房地产是一样的感觉。而且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投资坟地的这个收益的这个回报率啊，或者说这个投资的稳定性比房市还要稳定。 对， 因为呢你看我有几个这个理由。第一，那个房市当中有一部分是投资性的炒房，也有一部分是自己要住的需求，但是坟地啊，刚性的这个需求的这个成本，我们说这个刚需啊，这个说的坟地比较大，人总是要死的嘛，对不 对？而且呢，这个土地的供应，我们从土地的供应来讲呢，坟地的土地供应远不及住宅楼的土地供应要多，是不是？而且这个坟地的这个土地供应，通常来说是很有计划性，你可以预见得到这个地方开发公墓。所以说你基本上可以预见得到20年之后会是怎么样，会是怎么样。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坟地都很小，所以说你要论尺价的话，平均的价格的话，这个坟地的这个 讲的头头是道，这估计啊， 他好像很有兴趣去投资。 对呀、啊，哎，我再说你们杭州，就有人就统计，他说这个所谓的坟地产啊，坟地产的利润、 okay、有没有房屋中介的？ 一般在50%以上，有一些卖到100万元的天价墓呢，甚至可以获取10倍以上利润。真的建议你去杭州好好考察一下。 我觉得这个绝对是一个新兴产业，绝对是。 不过我觉得你说在内地现在以后房地产肯定会越来越热，而且呢这个土地的供应量会越来越小。 对， 你说这个接受所谓的树葬、花葬、海葬什么的，估计在内地现在也慢慢的会跟香港接轨了。 会有一些。 对，但是我看到之前有人就说啊，现在如果你是生在北京、上海，最后你可能要葬到比如说临近的河北，或者葬到这个苏州，因为那边好歹没那么贵。但是有人就说，我去翻查过，看到一些比较富豪的那些人，他去葬到那些现在没那么贵的地方。他有人是看得出来是很有钱的，他买下一大片墓地， 对吧？ 但是买下之后呢，你并没有觉得这个是非常体现他身份的，除了因为大，就是有点像他生前什么形象，就暴发户的形象，你知道吗？就是觉得你那个从你的墓志铭啊，还有你的整个那个墓园的装修来看，会觉得是跟你生前的形象很像的。所以我会觉得，哎，你说这个从那个墓园，或者说你选择什么样的这个丧葬的方式，可以看出一个人生前的人生态度。 你这个死法看得出活法， 真的是。你看，我们找一些比较经典的墓志铭啊，比如说海明威，他的墓志铭上写几个字，他说：“请原谅我，我起不来了。”然后还有一个古希腊的数学家叫做丢番图，他的墓碑特别有意思，他就刻了一道像谜一般的数学题啊，你给算算，我得好好念念。他说：“过路的人们，这座石墓里安葬着丢番图，他生命的1/6是幸福的童年，生命的12/1是青少年时期。”又过了生命的1/7，他才结婚。婚后5年有了一个孩子，孩子活到他父亲一半的年纪就死去了。孩子死后，丢番图在深深的悲哀中又活了4年，也结束了尘世生涯。朱明奇，你知道丢番图的年纪吗？ 这真是在那边，我直接跟他一起躺下了。 哎，但是你会，如果说哪一天我们经过墓园的时候，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墓志铭啊，就写上这样的文字，你会对他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你说，尽管你是现在安静的躺在这里，可是我看得出来，你生前一定活得很精彩。 怎样的一个墓志铭，会特别多人逗留在哪个墓前，再慢慢的算出来？ 真的有，我觉得有吧。有些数学控，现在还有一个 IT 人，我看到现代人啊，他给还没死呢，但是他给他写了，我说以后我死了，我要这么写我的墓志铭。他说系统已经崩溃，等待修复。你就慢慢的，大家会有一些比较新的思维，就以前人不会去想的。所以说，所谓的这个树葬、海葬、花葬，如果是你生前是一个崇尚简朴，就比较朴实无华的人，你最后死去，你可能也会想象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回归自然的方式。 你就说这个死。 死啊，你这说着说着说到这个死这件事上去啊，我觉得这个死更多是一件活人的这个事儿。你这个真的你说去世了，那这就不管你什么事儿了。 嗯， 那这个剩下的不管你这个墓怎么造啊，然后这个坟地多少钱啊，然后这个怎么扫墓啊，这都是活人的事儿。 嗯， 我印象很深的就是这个电影，这个冯小刚的这个两个电影，一个是大腕儿，对吧？大腕儿要说要死了，结果哇，这个筹备一个葬礼啊，各种这个广告啊，各种表演，各种节目上来，结果人没死，哎，这你说这怎么办呢？那还有一个就是《非诚勿扰二》。哎，这里面我觉得最精彩 的 这个创意， 非常精彩， 人生告别仪式。 嗯，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你要说，我们假设现在这个躺在地底的这个人啊，他看得到自己的这个子孙啊，所谓这个泉下有知啊，这个看得到子孙每年都在做什么事，他会发表什么评论呢？对不对？他如果说让我有机会看到我死后的我这个墓地的这个构造啊，那有的人不一定是自己营造这个墓地的，他会发表什么评论呢？这个在人如果有一个人生告别仪式的话，哎，这个恐怕是洞悉一个人的这个内心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机会。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嘛，对不对？说的就是这个。所以我 建议就是， 我觉得我以后我也要办一个，我要是遇见得到的话，我一定要办一个人生告别。 我觉得未必办得这么浪漫。范总， 我一定邀请你来参加。 不要想想我在你的这个 所以你不可以走在我之前 吐个什么槽。但是我觉得最现实的可能是解决子孙后代有如果有些争论的问题，之前有新闻， 遗产， 不光是遗产，他可能自己现实的有些房产，他说那个对兄弟俩啊兄妹俩好像生前就不是非常的公平，结果呢清明节之后那个妹妹呢就去父母的坟前去投诉他，你知道吗？就控诉他，你知道他说你生前对我就不好， 投诉有用吗？ 生前对我就不好，然后现在房子就给哥给占了，他就觉得这个事儿没处理好，所以要恨他一辈子，恨他几辈子。你想，所以这个事儿提醒咱们呢，在咱们生的还差不多的时候呢，就关于这个死后的一切 要先处理好， 对， 是不是 要想好墓园怎么造啊，然后这个子孙后代的事儿怎么样给他处理的妥善一点哈。 嗯， 哈森，你讲香港人的一个观念里面，就是刚才我们讲了，不是有些墓园现在已经不奢望有墓园了，就光一个方格子的一个小的隔间，大家都要非常挺有规则的，其实你觉不觉得？ 其实香港人怎么说呢，因为你怎么样去扫墓啊，去制造是怎么样形式，要看你是怎么样的宗教。因为你不同的宗教你的方式有不同的， 对对对对对， 如果你是天主教或者是基督教的，那就肯定很简单，你给先有一些花做一个悼念就已经 OK 了。但是如果你是拜神拜祖先的，就特别的铺张一下，就是你买烧猪啊，烧什么东西，就是一家人在吃东西啊，或者是有什么仪式。我自己本身就是没有那个拜神拜祖先的那个东西，所以我看的就是不太多。但是你刚才说比较铺张的，我还是从电影里看过。但是现在香港人可能是物价的比较贵一点，所以大部分的制造的那个仪式也比较简化一点，所以没有以前那些铺张的一些场面。 而且在香港肯定见不到烧什么小三啊之类的。 没有， 在内地比较恶俗的一个风气， 多数就是iPad 或者是 烧 iPad、 哎、 烧 iPad 这个倒是有的。这个好，以后这个电信的运营厂商应该可以竞争一下，在地底铺设一个网络。好，这个我 太冷了，这个 好 没反应。 我们今天这个前面讨论这个清明节，哎，清明节其实你不要看每年一年一度的这么一个仪式啊，其实呢每个人做法都各有不同，也体现了大家一点不同的生活态度。其实如果你一种轻松的心情去看呢，还是挺有意思的。那在马上我们接听今天的全媒体的 call in 电话。那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在最近这个蔓延开来的 H7N9 的这个禽流感的疫情当中，你认为病患是不是应该得到免费的医疗呢？是不是应该以公共的医疗资源来为 H7N9 禽流感的这个患者他们的诊治进行一个买单呢？欢迎打进电话来发表你的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请拨打18723436，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app， 找到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y 的频道3D 化新闻，现在已经开通了 call in 的功能，已经可以打进电话告诉我们你的想法。稍后 马上开始。 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好，三立话新闻有话直说，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在最近全国已经造成六人死亡的这个 H7N9 禽流感病例啊，那么你是否支持医院在对这些患者进行医疗的时候呢，进行一个免费的医治，由这个公共医疗来买单呢？那欢迎大家打进电话来发表你的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请拨打18723436，智能手机用户呢启动凤凰 FM， 启动一键 call in 的功能，立刻打进电话来发表你的观点。 好，我们接听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李先生是从哪儿打来？ 武汉市。 哎，武汉的朋友您怎么看呢？ 哎，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啊，这是禽流感，政府应该免费为这些患者提供服务，这是一个观点。第二个，从其他方面对这个患有禽流感的这些群众，从心理上要给予治疗。 心理上？ 哎，因为他们肯定有思想包袱的，是不是啊？现在社会上舆论呢这么大，是不是啊？而且周围的这些同事也好，什么怎么看他呢？对不对？就是从一个就是给他们提供这个优质的免费治疗，第二个，给予人文关怀，第二个就是从心理上给他们安抚。 您是觉得这些禽流感的这个患者， 我还没说完。 是，您说。 而且在后期的跟踪治疗，要跟进，这样才能对这个患者，从人性的角度讲，对他们就很大的安慰和帮助。但是现在国力，现在国家现在又不是没有钱，是不是？这是再说远一点，那你需要多少钱呢？这个时候就是政府有件事在刀刃上。 这个是应该花钱的时候。 哎，你现在就是有件事，当然就是花钱的时候，是不是？而且是为民众做好事。 好。非常感谢武汉的李 先 生。李先生提出了三步走：优质的免费治疗、心理治疗，还有后续的跟踪。这个其实如果看到我们之前非典十年的一些 对 于患者的跟踪报道的话， 就是十年， 后面很多事情啊恐怕还需要接着来做。我们来听下一位听众，也是姓李，李小姐。李小姐您好。 喂。 哎，李小姐您在了，您是从哪儿打来？ 我从北京。 北京的朋友，这个北京这两天的情况怎么样？大家会对 H7N9 特别担心吗？ 很关注啊，因为之前那个北京爆发非典的时候，就是这个才没过去几年，所以大家对瘟疫这块特别关注。 所以从上次北京的这个经验来看，您觉得这一次应该提供免费的医疗给患者吗？ 我觉得，可能就是如果确诊了，然后很严重的话，应该就是给予一些医疗上的帮助吧。 应该给予， 然后尤其 帮助还是免费？ 免费，不是特别至于。 您觉得不至于？ 但是我又觉得，如果说就是如果这件事拿出来说，就是会给予这个免费的治疗，大家会对这个就是防疫这件事会很有信心。 这个主要会加强大家的信心。 对，大家会觉得至少这个事儿就是国家还是很重视。 不，如果这件事儿都说出来了，可能在这个防疫就是疫情上，就是疫情的及时更新上，这些可能会更做得更好吧，就不会像非典那会儿还会隐瞒疫情什么的。 嗯，好，非常感谢北京的李小姐。李小姐说这个可能本身这个免费治疗不是多大的事儿，但是对于人的信心很重要。哎，我觉得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啊。还是一位姓李的听众，这个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喂，你好。 哎，李先生是从哪儿打来？ 哦，我是从湖南。 湖南的朋友您怎么看？ 我是觉得应该哦。 嗯。那像刚您的这个，您同意刚才李小姐的这个说法吗？她觉得这个主要是在信心上的作用比较大。 在信心方面的作用啊。 信心啊，就是如果说这个提供一个免费治疗的话，让大家觉得政府对这事儿是比较重视的，所以说呢大家的信心会比较强。 嗯，应该是的啊，应该在这方面我们中国这么多钱，这点钱花出去应该是九牛一毛的钱。 九牛一毛。 何乐不为呢？ 嗯， 九牛一毛的事，所以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嗯， 这是小钱对我，但是对我们这些，就对于这些得了这些病的，就是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而且也能够起到控制的作用。不然的话，他们没有这个医保啊，或者没有这个不免费的话，他们就不会到医院去了。没钱的话，那造成这样的话更加扩散。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很应该。 好，非常感 谢 湖南 的 李先 生。 李先生说对于很多这个患者来说，如果提供免费的这个治疗的话呢，大家可能更愿意啊，就到医院去看病了，这样有助于发现这个潜在的疫情。哎，这个是我的理解。接下来是邢女士。邢女士你好。 哎，您好。 哎，邢女士天津的朋友是吗？ 啊，对。 对对，您怎么看呢？ 啊，我认为哈，这个禽流感哈是一种疫情哈，这是一个百姓难以抵御和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果染上了这种病哈，那都是无辜和无奈，应该是免费给予治疗。 嗯， 我是这么看的。 嗯，好的， 好， 天津的邢女士非常感谢， 谢谢， 也是认为应该得到一个免费的一个治疗。 现在看到有一些专业人士介绍说，如果得了禽流感的重病人呢，往往是需要进入这个重症监护室，要戴上呼吸机。 没错， 一戴上呼吸机呢，就要开始使用这个抗生素了，二三代的抗生素就很贵，几百块钱一支，加上其他的费用，一天花上上万块钱就并不出奇。 是， 而且现在很多观点认为，你说因为现在我们对于这个病毒并不是非常了解，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说一开始染上这些病的病人们，他们首先有一种小白鼠的一个性质，就感觉我是给你们做实验去研制这个治疗的方法，所以说是公共服务上跟上对这个医疗服务上面的一些支出是理所当然的。 嗯，好，今天还有最后一位听众打进来，是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你好。 您好，刘先生是从哪打来？ 香港。 香港的朋友，香港这两天也是非常的紧张，我注意到大家在机场都在戴着口罩在出境，您怎么看？ 因为是这样的，我是今天才回香港上班， 是 我是这样的，复货的家也在内地，那我的家呢也是在华东，是在浙江宁波啊，是这样的。那浙江呢，因为据我所知，这几天好像也发现几个禽流感的这个病例， 浙江有两例死亡。浙江有两例死亡的病例。 对对，两例死亡的病例。但是因为我是从罗湖口岸入境的，我发现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紧张，其实跟之前秩序也是一样，就是多了几个人在检测体温这样。 所以您个人来说对这件事情有特别的担心吗？ 其实我并没有特别担心，因为我觉得香港方面之前有 SARS 的这样一个案例，一个处理的经验。所以再说这次的疫情的重点也不在珠三角地区，而在长三角地区。那我觉得对于香港来说的话，这次如果这个关口各道这个入境口岸控制的严格一点的话，应该不会有太多的影响。 好，非常感谢香港打来的刘先生。刘先生说他并不是特别的担心啊，很多刚刚包括北京的李小姐也提到，之前这个 SARS 在北京也好，在香港也好的这个经验，可能让说大家心理上至少有那么一点点准备，再坏恐怕我想大家心里想的都是 应该不会坏过 SARS 吧。 嗯，但是关键是如果真是染上病了，你说虽然说如果我染上病，我觉得个人的应该也是要承担一定责任的，如果全部百分之百由国家承担，我觉得有一点点说不过去。 嗯， 但是国家必须有这样一个姿态，刚才我们讲了，如果是动辄上百万的药费，就可能你倾家荡产也未必能够治得好。 对， 而且你在那个病毒现在还在研发的初期，如果说没有一个非常确定的治疗的一个方案出来的话，有可能会出现过度治疗的状况。那过度治疗的费用啊，如果是让那些普通的病人来承担，也是说不过去的。所以说我们今天讨论到的一个较的问题，就是公共财政支出应不应该负担现在这些患者的费用。听到很多的，基本上是所有的听众都会觉得公共医疗支出应该是来承担的主要的责任。 嗯，好，我们看到在这边啊，说是目前为止全国共有21例感染，6例死亡。那世卫组织不建议啊，在入境口岸实施特别的筛查，也不建议实行任何旅行措施或者贸易限制的措施。那就有建议呢，公众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那最简单的就是洗手洗手再洗手。还有呢，就是这个吃啊，我们注意到浙江的这一例病患之前吃过鹌鹑，所以说大家可能的话近期不要吃家禽了。 而且是特别要留意，如果是要往来华东地区旅行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留意个人的卫生情况。 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再会。 再见。